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刀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设计生活，时尚缤纷。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正在举办当中，设计周期间，一系列生活艺术展精彩纷呈。展览《寻找梵高》向观众展示了自闭症艺术家毕昌钰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艺术为自闭症儿童打开另一扇窗。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4号。一太极，一世界，一健康，健康艺术之旅，深入中华传统哲学理念和中医学理念，结合当下受众人群的需求，从健康管理、文化艺术等板块，带领大家体验平衡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还有专为小朋友举办的小小设计师创意工坊，以及汇聚了众多文创品牌的设计师的 Kids Go 创意市集，非常适合家长和宝贝们一起逛。近日，城市意见艺术公共项目在天宁一号园区亮相，充满现代感的镜面祥云与不远处古老的天宁禅寺的宝塔遥相呼应，呈现历史与今天相交融的影像。城市意见是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艺术之旅项目与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由意见论坛、意见在地创作展、意见生活三大板块内容以及多元的艺术现场构成。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清明上河图 3.0 正在故宫举办，由凤凰卫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清明上河图 3.0 借助科技手段打造了一处融合 8K 超高清数字互动技术、 4D 动感影像以及众多艺术形态的多层次交互沉浸体验空间，让观众得以全身心地浸润在太平日久、人物繁复的汴京城之中。心灵的风景，泰勒不列颠美术馆珍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精选了泰勒不列颠美术馆珍藏的70多件18世纪以来的英国风景画作品，展现了英国风景画300多年来的发展与演变，为参观者理解西方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首都博物馆的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经建成1080年展正在举行，展览汇聚了17家文博单位珍藏的270件套精美文物，全面呈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红砖美术馆正在举办的德国摄影艺术家安德里亚斯·穆埃的中国首次个展《安德里亚斯·穆埃摄影》，本次展览将集中展出艺术家过去15年中创作的60多件经典作品，包括创作于2018年的部分新作。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正在举办百年校庆特展《耕耘者》戴泽油画艺术展，以此致敬新中国第二代油画家代表人物96岁高龄的戴泽先生。参观者可以看到戴老的油画代表作100多幅，通过手稿、信札等文献全面了解其艺术生涯。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 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6，欢迎大家回来。这是北京文艺广播，节后第一天直播是吧？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大家辛苦了， 真是过节过得特辛苦， 是吧？哎， 这个在家的看着别人在外边玩辛苦， 哎，这个在外边玩的呢，是吧？看见人家在家清闲的加班的也辛苦， 也觉得自己辛苦 啊。像我这种在家加班的呢，看见大家都不在啊，我也觉得内心空落落的啊。看场电影嘛，哎呀，这个闹心呐、 啊。据说你这个假期是留守啊？ 啊，对，我留守，我这整个一个留守大儿童，我跟你说，这个 怎么着是一个人一座城？ 哎，那倒不是，一个人拥有一间办公室啊，拥有一个录音间啊，主要是这个。看看书，录录评书 啊， 然后就是休息的时候看看电影 啊， 一看 没忘了这茬是吧？ 哎，一看完电影发现，哎，我还是看书吧。 哎呦，这个评价不高 哎，这国庆档不是很满意啊，所以没说嘛，大家辛苦了啊， 辛苦辛苦，大家看电影辛苦啊。 嗯， 因为回到这个时段，我们还是要说电影的事儿。 哎， 项目组合跟大家聊剧，可能大家在节日期间也听到了是吧？ 嗯， 这个追剧呢，它有。追剧的特点， 嗯， 而一周两次是吧？ 哎， 跟大家追热播的或者是网上网红的剧，咱们这个电影呢，它不一样， 嗯， 这个电影的特点啊，它就是集中在一个档期里头啊，这几天疯狂的看， 哎，晕死他啊！ 晕，哎，你别说这个档期，这个国庆档期还真的看得很晕啊！ 啊、 哦，我说这个晕呢，两个角度，第一个呢是片子比较多，可能比较晕， 嗯， 第二呢，大家开始听我们分析啊。这瞎分析啊，是吧？哎，觉得这个看了后果有点晕，是吧？ 还听咱们分析，那就是根本就没认识到我们节目的本质。 哎，对 啊， 咱们就是乌贼，是吧？章鱼。 哎，我们主要是为了把这个电影时长这事搞乱了。哎，没那么大能耐，想搞乱没那么能耐。哎，主要就是呢， 你这过个节过的。 多给大家一些角度的解读是吧、 嗯、 您看完我们这个解读之后你就真不知道应该看哪电影了、 是 吧， 就是没有视频化，要不然我真想穿一些什么巴西队啊阿根廷的队服看看哪部电影它在这个档期、 哎、 能成为头筹。 有一个电影我还是说准了、 嗯、 哎，这个无双，我就说这名字起得好啊，国庆假期绝对是无出其右，人家叫无双嘛，对吧？你说你拍那么好，你叫影儿，你只能当人影子了，对吧？ 都听你这么说，这电影没法看。 胖子行动队的节奏比较慢，那肯定落在后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电影的名字得特别讲究啊！ 哎呀，这一听你说，这底下不想说了。今天我们还是回归到正式的这个盘点环节当中， 嗯、 好吧？ 嗯， 我们平时都是周一是周末小点点嘛， 哎， 这回不一样了， 这大甜点， 大果盘， 好嘛， 是吧？ 哎， 这个国庆盘点，咱们得从头说起。 嗯， 我记得那天跟大家告别的时候啊，说的凄惨， 不是告别。 那天跟大家在直播啊结束的时候说了，就看这个档期能不能有片子可以抓住国庆的机遇。 嗯， 看起来这个国庆档期确实是百花齐放啊，并不像大家所想的某一部啊遥遥领先，是吧？ 嗯嗯。 究竟这个形势如何？ 说是一个集体哑火，不是？ 哎。哎呀， 救不回来了， 完了完了完了， 就非得往坑里跳啊！ 我又给你埋了。究竟这个形势是怎么样的？ 哎， 咱们来听一听今天为大家重新回归的这个国庆盘点，嗯、好吧？我们看看这个国庆影视的盘点究竟在全国这个档期和北京的市场当中，这些片子表现如何？ 先来看看在国庆七天当中，全国大盘十月一号到十月七号究竟入榜前五位的是哪几部。 嗯， 那么先说第六部吧。 嗨， 不是看见那资料上有啊 不能把它落在后头嘛，是吧？阿凡提之奇缘历险这部动画片，其实在今年初我跟赵亮就隆重的说了一回 啊，我看俩字激动坏了，我阿凡达又来了 阿凡达是底下有啊，底下有一会儿我们会说的跟阿凡达相关的消息啊。 嗯， 阿凡提之奇缘历险这部电影在没有那么多的宣传的情况下，它依然拿到了国庆档期票房排行榜第六名的好成绩。 嗯， 恭喜他啊，没有入前五。 哎，这个菜什么意思， 他拿到的这个票房呢是6548万。 嗯， 不错了啊。 嗯， 那全国大盘的第五位，排行第五位的是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让我意外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其实严格来说它不是在 国庆档期 国庆档混战的。 对对 对对对啊，它是 旧片， 对，早于这个国庆档，但是居然排进来了，就说明一点，就是这个电影一比起来大家对国庆档不太满意。这还有很多人 永远是三个字啊。来，我们看看他的拿到的成绩呢，截至到昨天晚上为止应该是3亿1000万。 哟，可以， 悲伤逆流成河，差不多。 嗯， 这个排在第四位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国庆档前四名啊，都是国庆档期的新片了。 嗯， 排在第四名的是胖子行动队，累计是1亿9700万。 嗯， 排在第三位的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张艺谋导演的新作品影，累计4亿4900万。这都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成绩啊。今天 我也不知道，一差不多应该过五亿 了，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然后再看排在第二位的是理查的姑妈。 嗯 啊，这二姑妈呀，是吧，他确实他今年没有那么的强，是吧。来自开心麻花的这部作品累计5亿1200万。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刚才一直在捎带着提说确实是天下无双，是吧，无出其右，无双电影，无双累计6亿7900万。 嗯，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二三的差距其实都不是很大， 不大 是吧？ 不大。 这个影你是4.49亿，马上到五亿了。理查姑妈也就是5.12亿。 他们说6亿是个天花板了， 是吧？ 然后无双呢，基本上在今天我看了一下新的数据是接近7个亿， 7个亿啊，估计这个后面也不会有太大幅度的这个增长了。 没错， 这是全国大盘。嗯。 来，我们每次对比这个北京大盘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有一些小小的出入。比方说排在第五位的是电影新灰姑娘。 哦， 这是咱们在国庆档期开始之前跟大家曾经提过一嘴的电影。 嗯， 新的一部动画片，是吧。 这个能有这成绩不错了，因为新灰它就一冷啊，一冷你谁看呀、啊、新灰姑娘你看是是吧， 觉得你冷 烟花一冷嘛、 啊、新灰姑娘啊，这个我都念成这样 了，新灰了、啊、 新灰姑娘、啊、这怎么念都不对， 新灰 姑 娘、 啊、累计是5440万。 嗯， 七天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在平时这样的电影如果上的话没有遇到假期可能还不会有特别高的票房。 嗯， 排在第四位的是胖子行动队，刚才我们对比了一下，胖子行动队往上走基本就是跟全国大盘一致的一个排行了。 嗯、对对， 胖子行动队在北京的票房呢，七天大概是648万。 嗯， 不算多啊，非常可怜了，应该说。 嗨、 电影影，我们看一下，它排在北京的第三位。 哎、 跟全国大盘一致。 一样。 它在北京七天拿到的票房是2305万。 哎呦， 北京市场啊，北京市场、 确实差了点哈、 啊。啊，那再看《理查的姑妈》，还是在排在北京排行榜的第二位，七天2471万。 嗯。 无双在北京大盘依旧是第一名的成绩啊，他这个七天票房是2644万。 嗯，所以其实这三部电影感觉到这个分散了大家的这个注意力，是吧。 嗯， 炮火比较均匀的啊，主要的这个票房呢都分布在这三部电影当中了，但是还是能够看到无双的这个他的这个票房影响力呢还是略大于另外的这两部。 是、 啊、嗯， 那究竟这个国庆档期您选择了哪部电影，评价最高的是什么，还有最低的那一部到底是哪一部呢？ 哎， 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可以自由发言。我们马上来看看在这个档期当中这些影片为什么都会有如此的成绩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一步步详细了解一下他们究竟在这个国庆档期当中的表现。 嗯， 其实这个国庆档期我们刚才说的电影呢排行当中看到的名字并不是所有的影片啊，我们原来说过了影、理查的姑妈、胖子行动队、无双还有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包括新灰姑娘。 嗯， 接下来其实还有几部没有入榜， 你比如说像营救汪星人，我们在国庆之前曾经 说 到 过 啊， 对， 一群狗狗的故事。 对，还有那两天忽然之间就冒出这个宣传来了，王力宏啊， 王力宏和宋茜是吧？ 对， 叫《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 嗯， 这部电影有点儿几日游的意思啊，看起来并不是形式很好。还有就是10月5号刚刚上映的一部叫《找到你》，姚晨和马伊琍的作品。 嗯， 他选择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入世的一个窗口， 对， 10月5号的时候才见的。 对，而且这个很多人说是这部电影的这个就是角度啊，它的这个视角， 嗯， 是一部非常叫做别出心裁的啊，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部电影。 一会儿我们详细来说，好吧？先来看看今年国庆档电影市场的大盘，比起去年来说，应该是大幅下降，比起去年同期。 嗯，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啊，我们先看一下数字。截止到10月7号，昨天晚上的10点钟。2018年国庆七天长假的总票房是，刚才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大概是 18.88， 现在呢看到的一个准确数据应该差不多是19亿元、加上服务费的情况下啊，19亿。那么去年同期到底是多少呢？去年同期七天的票房就是24个亿。 嗯， 而且我们要看到去年中秋国庆是9天的假期，跟这次不一样。那去年这个9天假期呢，一共拿到的票房是29个亿，相比之下呢，今年下降了 34.4%， 所以叫大幅下降。整体表现呢并不太理想。当然了，我们考虑到去年是国庆和中秋是连休的，而今年恰好是中间隔了6天， 对， 这个对票房是影响非常大。 就是你算的话，你也得把前面那点算上，是吧？你这样来看的话，稍微这个差距 不是那么算，就是装算了。不能那么算啊，这档期还是得算档期 啊。 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并不是只对电影市场有影响，对旅游市场也是有这样的影响的。 哦， 你看这旅游的总收入，我中午刚刚说过嘛，它也是由于去年是连着九天的假期，这今年是分开了，所以就一下就显出来。 对，你也不能老高，这很正常啊。 对， 这个两个假期的中间断出来这几天呀，就是让人家这个花钱的动力就是很不足，是吧？ 嗯， 哎，你要连上的话，它可能这个计划就不一样。 但是你知道，我对比了一下前年，我看了一下前年的数据，这个翻到老数据的时候，发现其实每年那个增长幅度还是挺大的。今年就叫19亿吧，在前年这个档期并没有重合的情况下，大概是15-16个亿左右。 哦， 所以还是一个就是整体缓慢增长的趋势。 嗯， 那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电影分类来看啊，犯罪类题材电影《无双》是档期的票房冠军，紧随其后的是第二名《理查的姑妈》和张艺谋导演的《影》。有人就分析了一下，说《无双》呢是在上映第五天才反超成为了黑马的。这个他在第五天成为排片单日票房总票房叫三料冠军。出现这样的反转呢，除了无双的自身口碑比较高以外呢，跟档期内的两部喜剧电影意外的，刚才你说的那个词儿哑火啊，也很有关系。那么张艺谋电影的这个新电影影口碑呢也是不错的，但是中规中矩，所以可见他们说观众口碑正逐步成为了电影票房的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大家今天在平台上说的话就成为了决定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因素。 哟呵，这就是说的 厉害了， 更得禁言了啊，更禁言。 我们看一下啊，有几个关键词我们今天给它定义一下，大家来分别从关键词的背后就可以找到你所喜欢和不喜欢的那部电影。 嗯， 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叫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没想到呢？ 嗯， 被认为具有爆款项的《理查的姑妈》是不是第一个没想到？ 对，这个是很期待的啊。当时这个《西红柿首富》上映的时候，前面有一个预告片啊，这个我们知道现在电影前面都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近期的电影的预告片，它会给大家展现一下啊。我一看，因为这个话剧我没有看过，而且听我都没听过啊，但是我一看这预告片，我觉得哎挺好的啊，挺值得期待的。后来这个各方面的宣传也就出来了啊，但是真的没想到啊。 没有想到的这个理查的姑妈，本来是大家看好他拿票房冠军的， 哎， 没有想到呢，他第一天、第二天还不错，接下来是一个 就是 下跌。 这个跟这个麻花所有的这个电影比、 都不能比。 对，就是无论从票房还是口碑上都是比较低的。 那我们看一下数字啊，《羞羞的铁拳》去年是22亿。还多出了1300万啊。理查的姑妈呢，这个上映首日排片是35.8%，单日票房已经破了一个亿了。第二天排片马上变成28，然后单日票房还是保持第一。到了第三天，它的排片依然是远远超过其他，但是单日票房是无双了。 嗯，你就这就看出来 了，就被抢走。 对，你人，你给留的位子多，留的这个影厅多，可是你的票房不如无双了。 嗯，而且到第五天之后呢，被影也超越了 。对，很多人对麻花的这个理查的姑妈这部新电影表示失望啊。网络评分呢，在5.1分，前两天看可能还有更低的分啊。这是麻花系列电影当中评分最低的一部了。为什么会遇冷？有人说故事是过于套路化。也有人说什么男扮女装这种电影当中啊，早就用烂了的梗啊，还在继续用，不新鲜了。 嗯， 那从《羞羞铁拳》到七月底刚刚上映的《西红柿首富》，虽然故事不同，但是都跟这些所谓的什么金钱啊、男女反串啊、还有草根逆袭这种的元素相关，笑点包袱呢不断的重复，所以他们这次给这个理查的姑妈戴了一顶帽子，说这是小品式电影，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哎，其实我觉得也跟这个电影本身的阵容啊，可能缺乏这个大牌明星啊，也有关哈。这黄才伦虽然这个如果是麻花的粉丝，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喜剧粉的话，还是比较熟悉的，也是开心麻花的， 但认识的人还是少。 对，对于大众影响力来讲，毕竟你扔到电影这个市场上，尤其这国庆档哈。我觉得首先他的影响力还是稍微的差了一些， 嗯， 再加上就是说其实他应该是以小博大的这么一个体量的东西啊，但是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哎，结果导致这个哎口碑一下降了，票房自然影响力不太好， 嗯， 但是就也还行吧，就是说如果你看什么定位对吧，如果你是把它就是定位成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喜剧电影，我觉得现在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票房也有5亿多了嘛， 不行也没有5亿， 哎，是吧？ 但是你要这么比的话，另一部就完了，《胖子行动队》， 哎， 网络评分3.7， 哦， 你看看， 哦，这么低呢，啊， 然后 没来得及看呢， 票房1亿多，我都觉得有点高估了， 哦，是吗？哦， 他们说了嘛，这个里面就更是一些，大家不觉得他在应该是电影元素了，你比方说他说这个化妆成胖胖的人物哈，这个人物呢就是体型太大什么。各种卡嘛，卡在门上，卡在窗户上，卡在椅子上，就是这些，所以他们叫装疯卖傻式的笑料，让观众感到尴尬，所以这回两部喜剧是几乎没有了响动。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没想到是第一个关键词，接下来第二个关键词叫差不多。差不多说的这部电影呢，就是差不多， 是吧？就是今天我们这批评已经可以了，是吧？别老再批评了，差不多得了，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说的这部电影的效果差不多了， 哦， 啊，跟大家预想的也差不多。 嗯， 我在节前的时候，其实统计大家的意见，其实很多，你看咱们在聊，还有嘉宾在连线的时候也说到，说张艺谋电影影应该是这回在整个的国庆档期的几部电影当中是最为独特的一部。 嗯， 你除了喜剧电影之外，你应该还是有这样的就是比较深刻的作品嘛。 嗯， 张艺谋电影这一回呢，先是在10月1日金马奖上拿到了12项提名，是吧？都在想这个电影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但是他呢，截至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成绩呢，也不过是刚才说到的是5亿多吧？对，不到5亿是吧？ 不到5亿， 不到5亿。 嗯， 网络评分呢是7.5分，那7.5分呢，其实已经超过了上一部《长城》的。那个4.9分很多很多了， 哦， 是吧， 哦，对，这个关键是啊，大家对张艺谋导演的这个期待啊不止于此，这个因为大家对他太熟悉了，是吧？这张艺谋导演可以说是咱们这个叫国产电影的一个叫商业化的，尤其是商业化，他在各个时期他都是作为领军人物，对吧？ 就是每一部出来都是焦点， 对对，所以在今天虽然说他仍然是具有这个叫做，虽然是一个老导演了，是吧？跟陈凯歌啊，是吧？吴宇森啊一样，很多人对这一辈的导演，尤其年轻观众不是很感冒的，就是对他们这个，没有那种说加成啊，这个加分啊，没有这种。但是更多的人就是对电影的品质，他是有一种期待的，这个还是大家一个关注的焦点。 那这一方面是这样的，另外一方面，相反的就是大家对于张艺谋电影，可能因为有了《长城》在前嘛，所以更多的人有一种就是，即使他来了。我也没有那么的想看，就这个观影的欲望不是那么很强烈。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所以说差不多，就是因为它跟市场预期也是差不多的。这次他不再倾向于那个叫大红大绿，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是也说到这一点，他说是水墨画一番的这样的色彩。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好事儿，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没有虚火上升，是吧？虽然说功勋卓著也是这个名满天下，但是对于张艺谋导演的风格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至于说对市场的一个判断居然是差不多，

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坦荡。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京承高速赵泉营进京出口的这个匝道侧翻了大货车啊，造成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那么现在正在处理当中。机场高速大山子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流比较集中，西四环五棵松桥到定慧桥南向北行驶缓慢。另外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啊，提醒各位后车是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4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现在咱们说说国庆档期的这几部戏啊。刚才说到关于国庆档期的盘点的时候，提到几个关键词，咱们说了那个没想到，说了差不多。接着咱们说说有惊喜。 有惊喜。 刚才说的有惊喜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我们是在说有一部电影呢，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被大家看好啊，一直好像在那个排片上也没有特别有利的一个位置。 嗯， 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甚至可能没有多少人想到说这个国庆档期会来看看这部电影。 哎， 口口相传啊，这部电影一下成为了一个爆款。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关于在这个档期当中让大家实在是没有想到的这部《无双》。 守恒规也不一定有保证。 一起谋杀案都跟一个国际伪钞集团有关，画家。 画家是什么人？ 我叫吴福生，三代都是学美术。 你也是作家画的？ 是象征画。这个世界上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当主角的首先要找到对的舞台。 这个档期真的是画家火了 啊。刚才我们说到两部喜剧电影都遇冷，然后电影张艺谋的《影》中规中矩，然后让无双呢好像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从上映第一天仅有 18.8% 的排片量，到后来我们提到的排片量、单日票房和总票房都是三料冠军。这部电影呢在网络评分我们看到高达 8.1 分，好像有人说对港片的那种期待又回来了。 嗯 啊，而且这部电影你发现没有，他在宣传的时候并没有拿所谓我们过去讲说一说港片来了就是港片的那个风格， 嗯， 那样的 feel， 但这次宣传的时候你就没有太注意到它是一部所谓的叫港片制作哈。 嗯， 除了我们看到有这个两位郭富城和周润发两个相关演员之外， 哎， 别的好像没有太多感觉。 嗯， 没有 赵文强啊，这个成了一个铁三角了，现在这个铁三角啊， 刚焊死是吧？ 哎，这个观影感受很不错啊，这个说实话也真的是给我一个惊喜。 首先它的惊喜就是它其实有一个大反转，这个我们就不能再剧透了。 对， 大家如果看的话 就说了啊， 直接看啊。 对，这个它其实是你说是反转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 你还要分析啊， 必然的结果。就怎么说呢，它其实是层层深入的，它不是说从情节上是带你层层深入，它从人物的变化上啊， 对， 他从带着你走的、 嗯、 啊，这个他就是周润发为什么这个再一次就是焕发了他的这个魅力，就是他到了这把年纪，到了这样的积淀的时候，他还能带给我们新鲜感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种难以琢磨啊、 嗯、 从这个当年的这种就是意气风发啊，还有这种叫做兄弟情谊的那个小马哥是吧，到后来这个赌神就是一切尽在掌握这样的一种帅气，到今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他是不是成为你的人生导师呢啊，然后这一点一点的就是勾着你，然后跟着他一起犯罪、 嗯、你想着把他的过去的影像记忆都给他联系起来、 嗯、 然后在这部电影里你作为一个回放的时候、 嗯、 你是把片外和 嗯，对， 和周润发本人联系起来啊。 还有就是这个预告片里边，他有那个，致敬当年的那个、 嗯、 假钞点烟的镜头， 少加美钞、嗯， 没有， 嗯、 对，没看着啊， 纯粹是宣传，宣传 对对，那就是宣传啊。所以这个电影确实是还是挺有惊喜的。 另外一方面也提到导演周文强啊，周文强呢，因为他在犯罪题材电影当中还是非常强的一位，包括无间道里面是毒品犯罪对吧、 嗯、 然后接下来窃听风云里面的金融市场犯罪， 嗯， 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伪钞犯罪都还做得相当的讲究， 嗯， 很考究啊。据说这部电影呢也是十年时间潜心研究才打造出剧本， 哎， 但是要说啊，我就觉得人家这个不是先吆喝，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特别棒。 嗯， 无双在我们发现他之前几乎没有听到太多消息， 对，没有太多宣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惊喜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他给我们开创了一个，就是庄文强他自己又开创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领域的犯罪题材是吧、 嗯、 我们这个刚才看到咱们平台上小齐说了，他说这个电影你看他跟大多数人观点不一样，他说这电影的前半部分他感觉不错，因为就看到这个造伪钞的很多的细节还原很到位啊，他说犯罪片的节奏也比较流畅，他说但是到了中间的时候呢 枪战的时候 觉得没意思了啊，他说随后这个反转觉得也有漏洞啊， 是我其实看完一样的感受，就是漏洞我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观赏性还是不错， 嗯嗯嗯，这就 是他也是一个意思吧，他说总体作为商业片的观赏性明显要比电影影要好， 嗯 啊，十分的话给七分， 嗯。好啊，这个小齐还说了影是吧，他说先看的影儿啊，您看出来还是对那个张艺谋的导演比较偏爱是吧， 一般来讲我觉得可能大家伙儿都会觉得按分量的话按重量级的话， 嗯， 影应该是在之前的， 嗯， 拍在之前对吧， 拍在之前， 无双可能在之后， 对啊，他说这个影儿属于一看刚一看能唬住你， 嗯 啊，但是看完之后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这什么意思吧？他说了，张导在这个电影里继续执迷于将东方文化啊，比如八卦、太极、阴阳等进行符号化和猎奇化，于是出现了他古装片里一定会出现的奇装异服、怪异兵器啊。他说，但是故事的格局整体很小，剧情不禁琢磨啊，嗯，还有一些什么笑点比较尴尬， 嗯， 说明这个还是有点问题的啊。他说此外呢，这个说对于主角的一些演技有点过于的捧高了啊，总体感觉还是张艺谋导演熟悉的味道啊，一直存在的问题呢也没有改观，嗯， 十分的话给六分， 六分、 啊、这是小齐的评分，您、 嗯、 给六分，无双给七分啊， 差不了太多，是吗？ 哎， 那说完这几部电影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国庆档期当中还有大家意想不到的，或者说可能就没有太关注的啊，就是在10月5号才加入档期混战的这部《找到你》。 喂，叶老林吗？ 孩子跟保姆白天就失踪了，那时候哪儿在报案？忙吗？ 孙芳在哪儿？ 他到底有没有孩子？ 1岁8个月零2周。 每次看他那样，我就纳闷。 天，我哥，6个月前，保姆带走了我的孩子。 找到你这 两天里， 找到你这部电影，你到现在看了没有？ 我还没看，但是我听到了很多的评价，包括这个身边的人啊，都是要求我说让我去受受教育。 这部电影 给的任务 应该是催泪弹啊。 嗯， 这个档期我们看到他们是这么讲，叫第五代导演，除了张艺谋之外，还有一位就是《找到你》的导演，吕乐啊， 吕乐 导演呢，作为男性导演，而且是叫第五代导演里的新生代，他们是这么讲的。因为你对他的作品不是很熟悉啊，大多数观众可能知道他是由于他拍其他人的作品，你比方说他是什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摄影。对吧、 哎、 他也是这个很多冯小刚导演电影的摄影、1942集结号，他好像都是以摄影师身份来参加的， 是很棒的一位摄影师啊。 对， 这个电影啊，这个也是有源头的啊，改编自一个韩国 电影 的《消失的女人》啊，讲的是一个律师和一个这个不太成熟的老公，有现在有一说法叫巨婴嘛，妈宝是吧，跟他离婚之后，然后呢跟老公一起 争夺抚养权， 争夺这个对女儿的抚养权啊！我这是被教育说你好好看看这个电影，对吧？这个就是今天很多这个家庭啊，就是叫特别令男性啊要好好的反省的这样一个写照。那他们叫什么？叫丧偶式育儿，就是在养育孩子 那么刺耳的这个 男人哪里去了啊？就是，但具体我还没看啊。 其实这部电影里面主要的人物应该是在两个女性之间，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演这个律师的、其中一位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姚晨嘛演这个律师，还有一位就是马伊琍，马伊琍演这个保姆啊， 保姆 这两位之间的戏， 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女性之间的戏由一个男性导演的视角拍出来，而且是一个绝对女性题材，这是很受人关注的一件事情。 嗯， 目前呢我们看到它是以近6000万的票房排在全国票房排行榜的第8位，北京市场的第7位。 嗯 嗯，这是刚才说到的找到你。既然咱们俩都没看，也就不多说了，来听听这个片子的据说是片尾曲啊，还是里面的一个叫闺蜜的主题曲。 嗯， 马伊琍和姚晨两个人唱的。 嗯， 名字叫为你，看过片子的人都说听这歌听得特别有感觉， 是吧？ 啊，让大家来回顾重温一下。 的勇气把今天装进流沙里的缝隙，以为能暂停岁月的风雨，害怕自己被全世界一起，你依然不灭在心底。为你点燃梦想灿烂的模样，为你走过冷暖的喜怒哀伤，为你所以等待天亮，为你在黑暗里守护一道光，为你握紧脆弱残存的希望，为你翻过人间的繁华沧桑，我们才学会坚强，不曾被爱遗忘。 你可能听到这两个人唱歌啊，马伊琍和姚晨， 对 啊，这部电影刚才说了才上映，今天才第4天，那这个还是我觉得特别有心机的选择了一个10月5号啊， 嗯， 当时几部片子应该有了分享了，基本上这之间的厮杀， 而且我觉得呀，这个票房差距不是那么大啊，这个也说明呢，我们今年其实观众们的口味对现实题材，尤其是这种比较优质的电影，是吧？跟当今生活比较近的啊，大家是比较青睐的啊，是想要去看一看的、啊。 是， 预祝这个找到你啊能够再多上一段时间， 嗯， 多一点票房，因为我们咱们俩都没看嘛，是吧？ 嗯， 应该还有时间，有空间，有巨大的上升的潜力。刚才除了这些电影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档期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得不说的，就是你刚才说了王力宏和宋茜演那个《古剑奇谭之刘烨昭明》，上映八天才仅仅拿到了1319万的票房，还不如上映一两天的后来的这些电影。 嗯 啊，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据说画面做得很不错， 嗯， 游戏改编电影啊。 哎，这个阿童木说了，阿童木，哎呦，这个 这是反对刚才那个小齐意见的是吧？ 啊，对，影啊，夸得很不错啊。 来来来，兼听则明啊，来听一下阿童木怎么说。 他说影除了演员阵容都是大师级制作， 嗯， 好嘛，您这是夸还是贬啊？他说比故事好，更重要的是叙事方式啊，而影片的画面非常有质感，音乐与影片匹配度也很高。他说邓超和郑恺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但是跑男看多了，不太相信他们扮演的角色啊，有点 还是曝光度过高嘛，对不对？ 哎，他说其他演员，然后包括胡军、 嗯， 还有一些小花小草都飘在角色之外，根本没有进入。 我看到一个这样的对比，他们说那个像邓超和郑恺的这边呢，像是舞台剧表演，而到了那个胡军那边，立刻变成演说话表演， 嗯， 所以他们觉得不搭。 嗯， 我看到这个我也觉得好像在当中有一点点这样小小的感受， 嗯，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觉得啊。这阿童木还提到了无双，关于无双他 还 刚刚是相反的意见啊，吃老本翻旧账 啊， 还是原来的发哥，我想是因为人设的好啊，在发哥衬托之下，他说另外一位主演太业余了，用力过猛，功力不足。 哎呀， 而最后说了，千万别看普通话配音版的，这个好像对于香港电影大家现在的意见，基本上我看到这种说法比较多。 啊， 就是说不要看普通话配音版， 我就看的普通话配音。 你知道为什么？你和我那个年纪， 啊， 因为当时看 TVB 作品， 啊， 或者是看这个香港电影的时候， 啊， 都是有配音的， 啊， 所以你习惯了 啊。 今天更多的年轻观众不这么想。 不是，是这样，我说一下我自己感受啊。我觉得是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普通话配音呢，我个人觉得水平上是可以的， 嗯， 但是有一点，我不知道是说这个配音演员的声线是让我觉得不舒服，还是说他就是模仿的现在周润发就是这个声线。 其实他模仿的是以前的周润发配音。 以前周润发是吧？ 以前周润发的配音。 哦， 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他那个声音呢，但是你感觉跟周润发很匹配了，就是你觉得他那个声音没问题啊， 嗯， 但是跟那个角色一配起来， 哦， 有点塑料声。 对对对， 啊，还是就是如果他更沙哑一点， 还这么说，今天的观众， 嗯， 他这个对于影片他的要求是 嗯 比原来要高的， 嗯， 所以从配音上来讲也应该是要提升的 啊， 嗯，不应该再像以前了， 哦， 是吧？ 七棒说了，他说看无双就说一点吧，里面郭富城一角换成梁家辉感觉更完美，感觉郭富城在这个影片里的表演张力不够啊。哎呦，我还以为大家就是看着说天哪，这好角色都给那个郭富城了是吧，这对他是双刃剑，就是因为他的表演是需要很大的跨度的啊，就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又剧透了。就是我觉得演的还可以啊， 嗯， 我觉得演的还是不错的， 嗯。 说要换成梁家辉是几个意思是吧？您看把座山雕就请来了啊。嗯，思文说国庆没去看，在家看两部电影， 嗯， 手机上看的《复仇者联盟三》和《巨齿鲨》， 看的老电影，啊。 您这是看的个人的 IMAX 啊。嗯嗯，好， 这位朋友， 嗯， 他居然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 嗯， 你先看副标题叫论如何评价胖子行动队， 哎， 正儿八经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如何区别幽默滑稽恶搞恶俗 啊，如果要一下子都能区别开就不会有恶搞和恶俗的这个东西出现了 啊，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好多时候这个尺度的把握呀，导演跟观众可能想的不太一样啊。 嗯，好了，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今天没有时间再展望本周即将到来的新电影。其实呢，说句良心话，我和赵亮看了看这周的将要来的新片，嗯，这么说吧，它不会百花齐放啊， 哦， 一些老片的扎堆上映， 嗯，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部在去年的三月，今年的三月底已经在美国上映的《超能泰坦》， 哦， 这是萨摩辛顿， 嗯， 刚才说了嘛，阿凡达， 嗯， 阿凡达这个本尊啊，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下， 哎， 这是评分只有4.6分的一部电影， 哎呀呵， 看看吧，看看在国庆档期这个狂轰滥炸之后， 哎， 会不会有市场？好吧， 哎，我这口气差点没喘，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